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10月27号成立了缅怀伟大领导者与金正日同志委员会。缅委会决定以10月27号到12月19号为缅怀期间，并在此期间广泛举行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电、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影像美术作品敬献花篮、介绍和宣传金正日同志的高贵生涯和不朽业绩等各种活动。